这个故事的名字是 《葡萄园》。葡萄园里长满了又大又圆的葡萄。小鸟飞上葡萄架，它要尝尝葡萄甜不甜。松鼠爬上葡萄架，它要尝尝葡萄甜不甜。蜘蛛爬上葡萄架，它要尝尝葡萄甜不甜。蜗牛爬上葡萄架，它从夜晚爬到天亮。小鸟、松鼠、蜘蛛和蜗牛都说，这里的葡萄圆又甜。狐狸爬不上去，它在葡萄架下说，天下的葡萄都是酸的。